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49章，我冲入咗大门里边一睇，里边就系一个厅堂，空空荡荡，只系竖住四条柱。正前方有一个案台，或者可能呢度上边系会摆到啲咩嘢嘅，但系而家已经清到空晒啦。除此之外，大堂里边乜嘢都冇，唯独正中间点住一堆嘅篝火喺度红红咁燃烧住。篝火嘅旁边仲能够睇到几个嘅装备包，其中有个包上边仲横担住两支长筒猎枪，好明显冇耐之前呢度一定係仲有啲人围喺篝火旁边坐嘅。佢哋既然冇出去过，咁一定就喺呢个古宅入边。我哋三个人嘅视线不由得一齐就向左前方嘅一道拱门望过去。嗰、那个地方冇门板，黑蒙蒙，应该是通向后堂或者其他地方的。整个大厅的唯一的出路就在这里。那几个偷猎者肯定就入了去入边的了。只是不知道入了去之后遇到了什么情况才会发出这样的惨叫的。顾文文打开了手电筒，准备就往入边的拱门走过去了。我一下子拦住他说，先不要急，这个古宅一睇就係荒废咗唔知几耐㗎喇，难免可能真係会有啲蛇虫鼠蚁嘅。我哋仲係攞个火把保险一啲。嗱，呢度仲有猎枪，将佢带埋喺身上防身就更加好啦。顾文文估计真係有啲心急，俾我咁样一讲，直都安静咗落嚟。佢讲仲係你諗得周到。讲完自己就掹我支火把，我就将两支猎枪从个包里面掹咗出嚟，攞起嚟一睇，哇，好嘢喎，居然仲系半自动猎枪，能够自动上膛同埋退壳嘅。我喺之前倒买黑针嘅时候就见过嗰一种填充火药嘅老式散弹枪，用起上嚟好麻烦嘅，打一枪就上一次膛，而且好容易走火。呢一种咁嘅半自动造价就肯定要高一倍，殺傷力亦都好大。我雖然未用過，但係攞起嚟研究咗陣間亦都搞清楚啦。於是就一邊指導阿豆腐用槍嘅方法，收拾妥當，三個人就舉住火把行咗入去後邊嘅拱門啦。橙黃色嘅火把慢慢就照亮咗黑暗，跟住視野就開闊，後邊嘅情形亦都展現喺我哋嘅前邊。虽然话我哋喺入嚟之前心里边都做过好多嘅揣测，但系而家一下子见到眼前嘅古怪情景，亦都不由得目瞪口呆。呢度冇我哋之前想象里边嘅厅堂咁，亦都冇蛇虫鼠蚁，成个空间里边除咗支撑用嘅几条柱之外，就冇任何嘅生活物件啦。剩低嘅就係堆得密密麻麻嘅巨大石料。我哋几个瞬间就好似跌入咗一个巨型嘅石阵一样。借住火光，我哋可以睇到石料全部已经开始发晒青，原本嘅颜色应该係灰白色嘅。大概可能由于常年受到地气侵袭的关系，石料的颜色已经深浅不一，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很稀奇古怪的景象。有一些就好像贴在石头上面的人脸一样，骤眼看来等人觉得非常之不舒服。豆腐倒吸一口凉气说，这里为什么全部都是石头呢？顾文文伸出只手摸咗一下离佢最近嘅一块巨石，微微咁皱起个眉头，轻声讲：你哋睇呢啲石头，大部分都系被加工成长方体嘅，睇嚟好似系想雕刻啲乜嘢用。佢咁一讲， 就等我諗起先前我哋喺山脚底下边睇到嘅嗰个奇怪嘅石头雕像，我心諗唔通嗰个雕像就係喺呢度出去嘅，係咩人将咁多嘅石料放晒喺呢度呢，雕成呢啲咁古怪嘅嘢又有咩用呢？就係咁样諗，我不由得开始注意起周围嘅石像造型啦。佢哋有啲仲係完整嘅方形石料，而有一啲係被規則咁样加工过，只不过大部分都未係完成嘅作品，因此具体係乜嘢一时之间都好难令人哋去分辨。就係喺呢个时候，我又发现咗一尊同埋我哋先前喺山脚底下嘅石像一模一样嘅嘢，不由得我就凑近去仔细咁去睇一睇，嗰一种熟悉嘅感觉依然係若有若无，但係我始终就諗唔出究竟喺边度见过。呢个时候随住我哋嘅进入，原先若有若无嘅歌声而家就全部消失咗，而我哋喺呢个地方一眼望去全部都係巨大嘅石头，根本上就冇半个偷猎者嘅身影。更加嘅係我发现咗一样极其古怪嘅事情。我问顾文文讲，佢哋当时打到嘅猎物係咪全部都带晒嚟呢度啊？顾文文岌咗下头，佢又真係好聪明，当即就明白咗我讲呢句话嘅咩意思。佢亦都惊讶咁讲，係呀，嗰啲动物有啲仲係生嘅，亦都带咗入嚟，但係而家呢啲嘢去咗边度呢？如果话係啲人遇到咗危险或者出咗啲咩意外导致我哋而家搵唔到佢哋都讲得过去，但係而家死咗嘅猎物又去咗边度呢？豆腐亦都分析讲，我如果係佢哋为咗保险起见呢，就一定会将呢啲咁嘅猎物都就近咁堆放嘅，比如就係喺外边嘅大厅嘅角落头啊，咁就得㗎啦。顾文文跟住亦都岌咗下头，我就諗到另外嘅諗法。我讲，如果係我就唔会咁做嘅。点解呢？你諗啊，死咗嘅动物身上係有血腥味嘅，而且野生动物身上都好鬼臭，你愿意喺啲咁嘅环境之下瞓觉咩？仲有另外一样就係活物啦，如果呢啲咁嘅生勾勾嘅动物捆绑起落嚟，肯定就会周围跳周围叫，好吵嘅。如果係我瞓大厅就肯定会将呢啲嘢调到嚟呢个地方隔离开嚟。我讲完，豆腐同顾文文都觉得有道理，但係偏偏喺呢个地方乜嘢都冇，唔好讲话动物叫声啦，连一啲血腥味都闻唔到。闻到唯一嘅气息就喺呢个古宅里面尘尘旧旧嘅噏味。咁嗰啲动物去咗边度呢？嗰几个偷猎嘅又去咗边度呢？如果佢哋而家唔喺呢个石料房入边，咁会唔会去咗其他地方呢？之前我哋喺外边夹嘢嘅时候可以发现呢个古宅嘅面积好大，因此唔可能只有大厅同埋石料房呢两个地方嘅，应该仲有通向其他地方嘅路。只不过而家俾巨大嘅石料全部堵住咗，我哋应该要好好揾下先得。呢个时候顾文文喺我旁边，佢好似突然间注意到我身后边嘅人面石像，佢咦咁一声，神情就古怪起上嚟啦。我一睇到佢嘅表情有啲好似唔多妥，跟住我就试探咁问佢，呢个石像系咪真系几古怪啊？你识唔识呢？顾文文眯咗眯眼反问我，唔通你哋都唔识呢一种嘢？豆腐就讲，呢种咁嘅嘢嘅造型一睇就知道同呢个封建迷信梗系有关啦。我哋系接受现代教育嘅好青年啊，从来唔接触呢啲咁嘅咩封建迷信嘅嘢嘅，唔识有咩稀奇啫。啊，姑大美女，如果你知道嘅，咁就快啲讲嚟听下啦，唔好吊我胃口得啩。顾文文亦都好了解豆腐嘅性格，佢拧咗拧头，轻轻咁讲， 呢一啲嘢一般嘅人的而且确系唔识佢嘅，佢系一种镇墓兽。镇墓兽，豆腐一听完啊嘛，大个嘴得个窿，我就觉得奇怪。呢一种咁嘅镇墓兽，我自然梗系知道啦。只不过以前听讲嘅系嗰啲双头鹿摇镇墓兽，而家从来冇见过呢啲咁嘅咩人面镇墓兽噶、哦。顾文文就讲：你咁就唔知啦，镇墓兽嘅造型系千奇百怪噶，其中双头鹿摇镇墓兽咧系战国时期比较通常用嘅，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叫做方相啊、龙面啊、齿龟等等等等，都不堪胜数啦。不过人面兽都有噶，喺出土量系非常之稀少，而且啊，人面镇墓兽仲有一个非常离奇嘅巧合。豆腐听到兴致勃勃，咁啊问咩巧合咁啊？顾文文就指住呢个人面兽身嘅镇墓兽讲：你哋睇下佢系咪有一种好熟悉嘅咁嘅感觉啊？我即时大惊，心里边就落下警惕啦。你点会知道噶？顾文文讲：呢一种镇墓兽目前只系出土过一只噶咋，并且啊，针对佢仲做过一项测试。测试嘅结果当中，有70%嘅人睇见佢都会觉得有一种熟悉感觉。呢个时候，我只系觉得顾文文呢一番话就好似天方夜谭咁。一个从来冇见过嘅嘢，点解会有咁多人对佢升起有熟悉感呢？呢、这个女人系咪喺度老点啊？最古怪嘅一样就系、是，我系一个挖蘑菇嘅盗墓贼，呢一种咁罕见嘅镇墓兽，我都从来未见过。佢点解会认得出嚟呢？如果讲一开始我对佢系留一个心眼嘅话，咁而家我真系确信顾文文可能真系有问题啦。佢嘅目的绝对唔系摄影咁简单，甚至可以讲佢话嘅摄影都系一层烟雾嚟嘅啫。既然佢而家唔愿意讲明，我自然亦都唔应该多问。毕竟大家都系萍水相逢，而且呢一路相处，佢亦都冇害过我哋。只要佢嘅目的唔对我同阿豆腐造成威胁嘅话，我啊大可唔需要理会，唉，就当作唔知道就算啦。我啊冇问，但系豆腐一向小快人，即刻问：哇，真系犀利啊，顾大美女！你一个玩摄影嘅，对呢啲嘢都咁有研究嘅，啊！你讲讲嗰个熟悉感系点嚟噶？顾文文啊，伸出两只手指讲：这个熟悉感综合起上嚟系有两点。第一种咧系天生嘅，第二种你哋应该知道啦，喺埃及有一座狮身人面像，叫做斯芬克斯。你哋唔觉得佢哋两个嘅造型好相似嘅咩？斯芬克斯像我当然系知道啦，经顾文文咁一提醒，我同豆腐都不由得恍然大悟。唔怪得总系觉得熟悉啦，因为佢同斯芬克斯确实系好相似，但系佢所讲嘅天生感觉又系乜嘢回事呢？